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请欣赏佩勒比特演奏的一组钢琴小品，曲目有土耳其进行曲、肖邦的夜曲、离别练习曲、德沃夏克的幽默曲、李斯特的钟、莫扎特回旋曲、舒伯特军队进行曲、阿拉贝特第二号、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、李斯特的爱之梦、肖邦的夜曲第二号、贝多芬热情奏鸣曲、柴可夫斯基的船歌。下面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